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民航局17号发布通知，对航空公司、销售代理企业等在规范制度改进服务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，其中特别要求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、阶梯费率。教育部印发通知，要求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。截至17号18:58，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22亿立方米，创下199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。中国游泳青少年未来之星集训队18号在北京举行选拔赛，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青少年在3天内完成各项测试。本市将构建教育大数据平台，形成面向各种教育主题的教育数据集合，同时进一步加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。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所有高校在京高招本科一批提档线，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提档线终于浮出水面。2018年至2019年，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工作继续开展，将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50个县市区进行督查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2007年被《梦幻王子》林宥嘉唱红的《你是我的眼》，其实是台湾知名盲人歌手萧煌奇2002年写给当时女朋友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如同一支强心剂，能让人在听歌的时候有一种归属感，有一种被感动的情节。感动之余，却发现世间原来还有这么伟大的爱情。 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、我喜欢的、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先看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四季的变化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。

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奔飞各天涯，他朝可会相逢。 萧萧风声，凄泣暴雨中。 人海里飘浮，辗转却是梦。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。 当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离去路上烟雨梦。啊，寄相思风雨中。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。 抱月去，化春风云外追踪冤侣梦。恨满胸，愁红尘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奔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 照片也收起。 了，而那你呢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？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意就算天快亮，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一样我原谅，我不会原谅，我怎么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当年 Melody 认识了陶喆，和陶喆在一起六年，很可惜爱情最终没有抵得住时间的考验，2003年两人分手。再回头看一看陶喆 Melody 的歌词，不禁感慨万千，从那一字一句当中仿佛看到了陶喆当时写下这歌词的悲伤，仿佛看到了陶喆心中的过往和他的恋恋不舍。真正相爱的人即使分开了，但是也绝对没有办法忘记对方。

要从普通女人变得非常能干的女人，往往是从柔变成刚，越来越刚，女人的强势越来越大的女人越来越成功。但是女人不能自刚，女人要自强，只有强才能真正做到。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： 我总是在说，今天我们中国的制造已经有了一个大的发展，但是回顾过去，我们今天是为我们过去的行为买单。那么在今天转型的时期，在互联网的时代，我们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诚信，第二个是技术升级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1553年7月19号，玛丽一世登基为英国和爱尔兰女王。1870年7月19号，普法战争爆发。1895年7月19号，中国现代杰出画家、美术教育家徐悲鸿诞辰。1927年7月19号，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牺牲。赵世炎，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。1952年7月19号，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举行。1958年7月19号，中国与柬埔寨建交。1958年7月19号，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出生。1958年7月19号，台湾著名音乐人李宗盛出生。1973年7月19号，广东琼崖武装起义领导人冯白驹在北京逝世。1996年7月19号，第26届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。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是新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自痛，当一阵风吹。

会爬上窗台身旁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上半年汽车消费网共收到消费者投诉9616宗，上半年品牌投诉总量排名第一的是东风本田，共计2305条。2018年中国夏粮总产量13872万吨，比2017年减产306万吨，下降2.2%。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举行了揭牌仪式，成为在雄安新区落户的首家央企资本投资运营平台。截至目前，亚运村地区已靶向式管控污染案件100余起，上半年 PM2.5 累计浓度同比减少28%。通州区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高风险电梯安全评估隐患治理工作，计划更新改造143部老旧电梯。作为京城北部一条进出城的主干道，安定门外大街将作为和平里今年街巷提升的开始。因存在安全隐患，克莱斯勒将从7月18号起召回部分2011至2014年款吉普大切诺基汽车，共计21598辆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每每遇到挫折，每当遇到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总会想起曾经看过或听过的一些话，那些话语会激励我们不低头，继续向前。今晚的互动话题是：最能激起你斗志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我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？ 还能够体会，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，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。 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

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世界杯已结束多日，法国队的夺冠象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。对于在中国的法国车企而言，上半年的成绩又如何呢？进入七月份，东风雷诺率先公布了上半年销量数据。数据显示，一至六月份，东风雷诺累计销售37036辆，同比下滑1.1%左右。其中，旗下科雷傲和科雷嘉两款车型的累计销量分别为24182辆和12854辆。东风雷诺的销量增速缓慢的原因，一部分是进入中国市场较晚，但最根本的还是仅有科雷傲和科雷嘉两款产品。不过从东风雷诺对未来的规划来看，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。东风雪铁龙上半年销量为6.86万辆左右，同比大涨50.5%。东风雪铁龙上半年销量大涨，主要得益于新车天翼 C5 Air Cross 在今年上半年共售出了13269辆，为品牌销量的上涨做出了主要贡献。此外，云翼 C4 Air Cross 也是东风雪铁龙2018年最重要的新车。据悉，国产云翼将于今年9月20号正式上市。随着云翼 C4 Air Cross 的导入，东风雪铁龙下半年销量也会继续上涨。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，长安 DS 仅交出了2092辆的销量成绩单，对比2017年同期的3133辆，下滑幅度接近1/3。而 DS 在中国市场销量持续下滑，主要是因为定位不清晰、定价策略失败、车型竞争力不足等因素。在单一车型方面，北京车展期间上市的 DS7 上半年累计销量1296辆，六月份销售了299辆，而其他几款车型在六月份的累计销量也不足40辆。如果长期面对如此惨淡的销量，那么 DS 品牌距离退出中国市场的时间也就越来越近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我的心不后悔，折折叠叠都是为了你。我的泪流不尽，纠缠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千纸鹤，千份情在风里飞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， 就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心灵之间碰撞，而能够引领我们走出生活困境的艺术方式，都是好作品。首先，什么样好的歌曲呢？就是起承转合，它适合我们演唱的习惯，也适合我们接受的习惯，这就是好歌曲。 军信留学安全创始人王学军， 出了国之后，90%家长把安全放第一。我觉着把安全前置吧，出国前好好考虑，让他有能力有本事，你信任他，你心里有底了，再出去

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，人心很容易被纷纷扰扰的琐事所填满，迷失方向，所以要习静，多做一些减法。空屋子会被阳光填满，杯满则容易倾覆，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关照。我们在生活中也同样需要安静透彻的心态，应对这纷繁复杂的生活点滴。 是否特别孤单？ 夜晚是否特别想念、啊、想念的恋情是否特别遥远，遥远的人你可曾抬头望天，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、啊、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、啊，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，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。过去的心可以不看，可以将它撕成两半，只当旧情一刀两断。不管经过许多年，说过的话可爱过的人可以再换，只当旧情一刀两断。错了，错了，啊！过去的心可以不看，可以将它撕成两半，只当旧情一刀两断。不管经过许多年，说过的话可以不算，爱过的人可以再换，只当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81001969，1381001969。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 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，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日子在闲散的时候，每样事情都能够从从容容，闲散日子的逍遥快乐，无忧无愁。往往一觉醒来，东边的窗子早已被日头晒得一片通红。通常我们苦苦追逐的往往并不是必要的，我们急于求成的往往并不是真正想要的。放缓脚步，冷静地想一下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，再也不要跟着人群盲目地奔跑。 是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，纵然经过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。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。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。我对你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。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。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。忘了我就没有将往事留在风中。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安静下来，宁静养心，渐渐就会发现雨中撑伞慢慢走并不可笑，饭后做做瑜伽喝喝茶也并无不妥，低头垂颈间，那是一种寻求安静的姿态。懂得安静的女人总是更容易让男人生出爱慕的心，而信守安静的男人总能获得女人更多的青睐。 今夕是何年？ 击退着走，只能旁观不能插手，无奈地看你泪水蜿蜒地流。我一定伤你很深，才会让你哭也无声。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，爱与愁，还有年少的执着，我们竟然深深相信，这是全部生命，于是用力燃烧感情。可是爱与愁，谁能靠它活多久？我们终于可以确定，彼此无法适应，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四号线，摘下耳机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经典九六九， 是 FM 九六九。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30000英尺的高空，俯瞰云端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，捏着半张船票，想起他的声音。 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宇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。 经典九六九，总被想起的声音。

经典九六九电台，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，绝尘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，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， 专业是国家设定，国家的需要就应该有人去做。一个人的志愿，他的成功，跟你的选这个专业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。啊，你选择一个先进专业，就注定你成功吗？你选择一个冷门专业，你注定你不成功吗？它里没直接关系。 复兴号 CR400A 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， 产品你是可以花钱买的，技术的创新能力你是买不来的。在我们整个技术转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那么我们的合作方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，但是为什么这样做，原理是什么，他们每次都非常的神秘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